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四川好人》。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四川好人》，原剧作者是德国当代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他创作的史诗戏剧流派对当代戏剧产。布莱希特热爱中国文化，推崇中国戏曲的表演方法，他的美学思想受到中国和东方文化的影响。《四川好人》是一部寓言剧，作于1940年，剧中表达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人性的善与恶与社会的生存条件是密不可分的。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四川好人》，改写刘静荣，演播慕云。 为了解救人间苦难，三位神明下凡，云游四方，寻找好人。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但见人世艰险，黎民叫苦不迭，没有发现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好人。一天，他们来到中国四川省城。卖水人老王早就听说，饥荒年月，神仙要下凡，为穷苦人消灾除难。老王站在街头，虔诚地等待神仙的降临。果然，三位神明来到，但他们头顶没有光环，显得十分疲乏，神情有点沮丧。老王一看，迎上前去，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恭候神明吩咐。三位神明齐声道：我们云游四方，今日来到四川，天色已晚，需要寻个歇宿的地方。老王连连磕头说道：四川百姓个个盼望神明降福。说罢便站起身来，询问过往行人谁家愿意留宿三位大仙。但行人木然而视，毫无表情，老王感到十分失望。最后他只得去央求那位年轻而心地善良的妓女沈黛。沈黛原是农家女子，只因家贫如洗，无以糊口，逼得卖身为生。她向老王问明缘由，一口答应接待三位仙人。老王十分高兴，禀告神明，慈善心肠的沈黛恭候众仙光临。众神明道：善哉，好人在此。一宿过去，太阳从东方升起，三位神明乐呵呵地向沈黛告别。张大仙说：我们终于发现人间还有好人，苍生有救了。神明们给沈黛留下1000块银元，嘱咐他说：世道艰难，你要做个好人。沈黛困惑地对众仙说：这样的年月，百姓没吃没穿，饥寒交迫，物品昂贵，我这样的人怎么做得了好人？李大仙把右手放在胸前说道： 物品昂贵，我们也没办法。要紧的是，你要慈悲为怀，时时想到那些受苦受难的人。说罢，三位神明飘然而去。过了三天，沈代拿这笔银元向邻居邢大嫂租了一间房子，开了一家小小的香烟店。左邻右舍的穷人听说沈代发财了，便都跑来找他，要吃的，要用的。一位70多岁的老汉干脆全家住进了沈代的香烟店，赖着不走了。起初，沈代真心实意地招待他们，可是日子长了，眼看着烟店就要完蛋，这可怎么办呢？沈代急中生智，将自己装扮成表哥随达，凶狠地对穷汉们喊道：你们这些蝗虫，把我表妹的香烟店都该吃光了，赶快滚蛋。众人看着这位陌生的表哥，心里有点纳闷，沈代哪来的表哥呢？但又无计可施，只好乖乖离去。沈代的香烟店保存下来了。一天傍晚，在公园一个角落里，一位名叫杨迅的失业飞行员拿着一根麻绳准备上吊。当他正在往树杈上挂那根绳子的时候，恰巧被沈代看见。沈代问杨迅：因何寻此短见？杨迅直言相告，他是一个失业飞行员，找不到差事，养活不了母亲，不如死了好。沈代劝慰杨迅，并且答应给他盘缠去北京寻找工作。俩人于是互诉衷情，彼此相爱。在城边一个水涵洞里，住着卖水人老王。一天夜里，他在梦中看见三位神明，他们向他打听沈代的近况。老王把沈代乐善好施、救济穷人，以及沈代与杨迅相爱的事，全都告诉了神明。张大仙忧心忡忡地说：一个好人的力量太孤单了，一盏油灯照亮不了整个黑夜。但愿爱情给他行善，增添新的勇气。自从沈代和杨迅相爱以后，沈代的生活似乎充满了快乐。他早晨醒来，觉得天空也明亮多了。但香烟店仍然没有多大起色，连房租也交不起。他每天还得给穷人施粥施饭。有一件事情让他十分气愤和痛心。理发师师傅用了老王的水，不但不付钱，反而蛮横地辱骂老王，还用一把烧红的烙钱打伤老王的右手。当时很多人都看见了，可就是没一个人敢出面证明师傅是打人凶手。沈代叫老王上告法院，但是却找不到证人。老王只好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沈代觉得人心变坏了，光给穷人一碗粥一把米，改变不了这个世道。杨迅要去北平找工作，他的母亲来向沈代要盘缠。沈代把向别人借来交房租的200银元给了他，还差300块，怎么也没个着落。杨迅焦急万分，亲自来到香烟店。进门看见柜台旁边坐着一个男人。杨迅傲慢地看着周围的货架，提高嗓门说：你就是沈代的表哥随达吧？哦，是的， 你是何人？ 啊，我是杨逊，沈黛是我的未婚妻，大概你听说了吧。 哦，你有何贵干？我表妹出门去了。 我想你知道，我要去北平找工作，还缺300块路费。沈黛答应我可以把烟店卖掉。 随达心里一愣，不慌不忙地说， 我想我表妹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的。 啊，难道我会骗你？ 再说既然沈黛是我的未婚妻，这间烟店也就是我的了。 杨逊显得更加蛮横无理。 那你卖掉烟店，我表妹靠什么生活？您是不是把她带到北平去？ 哼，她靠什么生活我管不着，我想表哥总不会让表妹饿肚子的，把她带到北平只能成为我的累赘。 杨逊毫不掩饰地说出了心里话。 随达听了杨逊这番话，明白了杨逊是个什么人，又气又恼地说， 杨逊先生，前天理发师石父托人向我表妹提亲，我想我表妹有选择的权利。 请你记住，谁也抢走不了沈黛对我的一片忠心。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沈黛和杨逊盼望的那一天终于到来。在城边一家简陋的饭店里，他们两人举行婚礼。请来的客人就是那帮穷哥们儿。杨太太既高兴又焦急，高兴的是儿子的终身大事再不用操心了，焦急的是杨逊去北平的路费还差300块，没个出处。表哥随达答应今天来参加婚礼，把这笔钱带来。高兴的是儿子的终身大事再不用操心了，焦急的是杨逊去北平的路费还差300块，没个出处。表哥随达答应今天来参加婚礼，把这笔钱带来。可是左等右等，还是不见随达的面。杨逊一杯一杯地喝着闷酒。沈黛心里明白，那300块银元再不能给杨逊了，便说， 只要我在这里，表哥就不会到这里来，我们不用等他了。 众人用疑问的目光瞧着沈黛，没有听懂他的话。婚礼就这样草草结束了。沈黛的香烟店越来越不景气，交不出房租，还不起债，只好把它卖掉。结婚不久，沈黛就怀孕了。这时负心的杨逊离开了他。正当沈黛走投无路的时候，石父为他提供几间破旧的窝棚，让那些投靠沈黛的穷人们住宿，而且还给沈黛一张空白支票，随便他根据需要到银行去提取现款。沈黛知道石父的用心，对他的帮助都一一拒绝了。但是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呢？别无他途，沈黛只得又一次装扮成表哥随达，昧着良心坑骗了别人几大捆烟草，还用石父的支票到银行取来10000块银元，在石父的窝棚里办起一个香烟工厂，招收那些穷人当工人，他自己就成了工厂老板。杨太太听说随达办起一个香烟工厂，就带着杨逊来找这位老板。 请求他收留杨逊当个工人。隋达看着杨逊一副可怜相，便把他留了下来。杨逊是个善于察言观色、蒙上压下的人，他当了几天工人便提升为监工了。他拿着一条又粗又长的皮鞭，嘴里叼着烟斗，在黑暗潮湿的厂房里巡视着，看见那些年老体弱、动作缓慢的工人，便狠命地抽打，真像一条狼狗一般。隋达对杨逊的表现心满意足。原先那间小小的香烟店，现在成了隋达的办公室。地上铺着地毯，摆着沙发。一天晌午，隋达和房东邢大嫂在亲热地攀谈着。隋达的肚子越来越大，行动不便，身体更加虚弱。他感到表妹装扮表哥的把戏很难再演下去了。隋达问邢大嫂下一步该怎么办，分娩前后谁来照顾他。邢大嫂抚摸着隋达的肚子安慰道，哦，你不用操心，一切有我呢。正在这个时候，杨逊闯了进来。他看见这情景愣住了，连忙说，很对不起，隋达先生，打扰您了。隋达慢悠悠地站起来，没有说话。杨逊接着说，隋达先生，近来您的身体越来越胖，体质不如从前了。我早想告诉您，警方多次来找麻烦，说厂房太挤，工人太多，不符合法律规定。隋达没有理睬他的话，转身走进后屋去。不一会儿，拿出一个臂带来。他从臂带里掏出一顶新礼帽，扔在桌子上，对杨逊说，你对外代表我的工厂，应当注意仪表。杨逊没有想到，老板居然舍得花钱给他打扮起来。他又惊又喜，摸不透主人是什么用意。这时，从外面传来老王叫喊卖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老王走了进来。他问隋达，沈代已经走了6个月，为何至今仍不回来？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的事？隋达说，关于沈代，我眼下没什么可以告诉你。老王好奇地问，这十多天来，每天早晨在您的门口又有人给穷人施粥施饭，既然沈代不在，施主是谁？隋达搪塞地说，哈哈，这我说不清楚。老王进一步逼问，这说明沈代就在家里，你说他外出能骗谁呢？隋达不耐烦地说，你既然是沈代的好友，请您以后少打听他的下落。哎，沈代曾经对我说过她怀孕了。你这人真是胡说八道，专爱惹是生非。嗨，好人我们是不会轻易地忘掉的。说罢，老王悻悻地离去了。隋达茫然地看着老王的背影，随即走进了后屋。老王的话使杨逊忽然间明白了很多事情。沈代怀孕了，但又下落不明，是不是隋达图财害命把沈代杀害了呢？他越想心里越窝火。这时忽然从后屋传来一个女人的抽泣声， 杨逊感到十分奇怪。哎，会不会是沈黛被随达藏在后屋里呢？他决定立即去警察局报案。约莫过了20分钟的光景，杨逊领着警察和老王来到随达的办公室。警察直截了当地对随达说：随达先生，有人检举您把您的表妹关在后屋里，有这回事吗？这怎么可能呢？杨逊先生揭发，他亲耳听到您的后屋里有女人哭泣的声音。请警察先生亲自到后屋去检查吧，你的眼睛会告诉你一切的。警察迅速地走进后屋，当他出来的时候，十分扫兴地说：哦，里面确实没有人。杨逊坚持说：哎，我刚才的确听见里面有女人的哭泣声。他突然发现桌子底下放着一包东西，他拿过来打开一看，全是沈黛的衣物。老王大声喊叫：哎，发现沈黛的衣服了！警察连忙把衣物拿在手里，质问随达：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还想抵赖吗？随达没有说话。警察对随达说：对不起，随达先生，请您跟我到警察局去一趟。在法院的公堂上，人声嘈杂。杨逊和杨太太、老王、邢大嫂以及那些靠沈黛施舍过日子的穷人都出席了。三位法官就是三位神明，他们穿着法衣，威严地坐在审判席上。警察押着随达进来，人们向他发出一阵嘘声，有的还啐唾沫。随达显出毫不在乎的样子，仍然神气十足。法官拿起惊堂木用力一拍，人们立即安静下来。随达抬头一看，三位法官原是他认得的三位神明，他感到心脏一阵收缩，便昏厥过去了。杨逊、老王要求法官严惩谋财害命的凶手。众人气愤地指着随达骂道：杀人犯，砍他的脑袋！一会儿，随达苏醒过来，有气无力地说：法官大人，我实在冤枉，我做的一切事情只是为了让我的表妹能够活下去，除了这个我什么也没做过呀。老王喊的声音最响：快把沈黛交出来！他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谁也找不着他。这时，随达感到支持不住了，晃晃悠悠地坐在椅子上。他结结巴巴地说：法官大人，请您们让大家都走开，我愿意把全部事情都说出来。张大仙一拍惊堂木，大声说：本法官宣布，一切旁听人员全都出去。人们纷纷退出公堂，只剩了三位法官和随达。李大仙问随达：你把我们的四川好人藏到什么地方去了？随达摘下面具，脱掉罩衣，现出沈黛的本来面目。三位神明惊讶地齐声喊道：你就是沈黛？我是沈黛， 也是随打。神明啊，你们要我做好人，我实在办不到。我这一点微薄的力量，怎么帮得了这许多穷人？我自己还要活命啊。没法子，我只好一面做人，一面装鬼，有负神明的希望，请求你们另找好人。这个世界太艰难了。张大仙感动地说：哦，可怜的沈呆，我们终于能够再看见你，这就很不容易了。你确实是个好人呐。我做过一点好事，也做了很多坏事，算不得好人呐。你是千真万确的好人，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好人啊。神明啊，我的儿子就要出生了，我怎么活下去？你们救救我。哦，你会想出法子来的，人间的事情自有人间的解决办法。再见了，好人沈呆，我们要驾祥云回天空去了。说罢，三位神明架起一片彩云飘去了。沈呆跪在地上哀求说：神明啊，我需要表哥的帮助。李大仙站在云端说：让他一个月来一次就行了。沈呆绝望地看着神明渐渐消失在云层深处。沈呆怎么样才能生活得好？穷人们又怎么样才能生存下去呢？不改变那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人能够生活得好吗？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德国当代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作品《四川好人》。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再会。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伊尔库茨克的故事》。《伊尔库茨克的故事》原剧作者是苏联的阿尔布佐夫。阿尔布佐夫是苏联著名剧作家，创作了一系列以青年成长为主题的剧作，共有《六个可爱的人》《塔尼亚》《朝霞中的城市》《漂泊岁月》《残酷的游戏》《女强人》等40多部剧本。伊尔库茨克的故事描绘了一个庸庸碌碌的姑娘如何在新生活的感召下成长为一个有理想的劳动青年，展示了苏联青年的精神风貌，歌颂了苏联青年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伊尔库茨克的故事》，改写杨健，演播张桂兰。 在伊尔库茨克市郊的安加拉河畔，一座巨型水电站即将完工了。这是一个春雨潇潇的黄昏，一个年轻的姑娘默默地站在小桥上，她是大型巨步式挖土机上的勤杂工瓦利亚。她任春雨淋湿自己的头发和脸颊，她久久地思考着自己今后的生活。昏黄的路灯照亮她孤独的身影。这时，自己今后的生活。昏黄的路灯照亮他孤独的身影。这时，维克多出现了，他是挖土机的青年司机。维克多走上小桥，静静地站在瓦利亚的身边。下雨了，瓦利亚，我送你回家吧。瓦利亚眼睛仍然望着黄昏的河面。再过2个星期，我们就要拦截安加拉河了。你看，大坝上灯火辉煌，多美呀！瓦利亚张开他的手掌，手心里握着几张卢布，他的眼睛里泪光闪闪。他说：“这是我的第一次工资。如果他能知道就好了。”他会多么快活呀！维克多说：“是的，希尔盖要是还在，一定会高兴的。”瓦利亚静静地把自己的脸伏在维克多的肩上，小声地问：“维克多，听希尔盖讲，在伏尔加河地区有个姑娘指挥着整整一个挖土机作业班，你想，这可能吗？”维克多深情地说：“完全可能。我们这台挖土机要调到布拉茨克去了。”瓦利亚，有一句话，我一直埋在心里，想要对你说，我……不，别吱声。瓦利亚拦住了他。永远也不能说吗？维克多问。再见吧，我要到幼儿园去接我们的孩子们去了。说完，瓦利亚就从小桥上匆忙地跑了。他两眼红肿，可是心中满怀着幸福。 维克多望着瓦利亚远去的身影消失在春雨中，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两年前，维克多就结识了瓦利亚，那时他在工地的小商店里当收款员，维克多开玩笑地叫他收款机摇柄大师。那时候她是个美丽而又泼辣的姑娘，她的名声不好，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小伙子们公开叫她贱货瓦利亚。瓦利亚喜欢喝啤酒、跳舞、吃廉价的高加索巧克力，她满意自己的个性像卡尔门。平日里她常把少找顾客的几个戈壁积累起来去买啤酒喝。可是自从她同聪明潇洒的维克多相好以后，她真有些离不开维克多了。维克多在巨型挖土机上当司机，像大楼一样庞大的机器转起来，一天能顶14000人干活。他的司机长和作业班长谢尔盖是维克多最好的朋友。谢尔盖能操纵巨龙一样的抓斗，把一个火柴盒从地上抓起来不带一点泥，全作业班的小伙子都扶他跟着他走。维克多不知道谢尔盖一直悄悄地爱着瓦利亚，他经常一个人跑到小卖店去买面包。当他知道维克多与瓦利亚已经相好了，心里暗暗惆怅了许久。一天，维克多与瓦利亚约好了去看晚场电影，却因为要修机器去不了，于是他就把电影票让给了谢尔盖。谢尔盖拿到票，心里感到不自在，想推辞让别人去。可是维克多执意要谢尔盖陪瓦利亚，因为全工地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谢尔盖这样规矩的人了。在俱乐部的电影院里，谢尔盖默默地陪瓦利亚看完了电影，他没有去拉瓦利亚的手，也没有利用场内黑暗去抚摸姑娘，而这种动作对瓦利亚却习以为常了。电影散了场，谢尔盖陪瓦利亚回宿舍。瓦利亚从来没有见过像谢尔盖这样严肃规矩的小伙子，也感到这个小伙子既可爱又可笑。他把自己沾上口红的巧克力给谢尔盖吃，还瞎说自己的父亲是个水手，自己有一个私生女寄养在保育院里，想戏弄一下谢尔盖。可是认真的谢尔盖却把他的话都当了真，这让瓦利亚更感到可笑了。这时有两个小伙子从路边走过来，下流的叫道：哎，看看呐，这是谁呀？是我们的瓦利亚啊，贱货瓦利亚，真有一手啊，又勾引上一个新汉子了啊！其中一个小青年流里流气的走到谢尔盖面前：哎，你在这路灯下向他做报告吗？哎，为什么不把他带到暗处去？你一定会称心如意的。希尔盖一把揪住了对方的衣领，把攥紧的拳头伸到他的鼻子底下。听着，不许你这么说我的朋友，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不会饶过你。对方被谢尔盖搡倒在地上，狼狈地跑了。请原谅，谢尔盖。瓦利亚说完，头也不回地跑开了。他感到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 希尔盖回到宿舍，便劝维克多认真考虑一下他同瓦利亚的关系。可是维克多不想让家庭捆住自己的手脚，何况瓦利亚的名声太坏了。听了维克多的话，希尔盖为瓦利亚的处境感到悲哀，他不由得深深的同情并爱上了瓦利亚。在这之后，瓦利亚经常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短信。瓦利亚，人活在地球上不是徒劳无益的。瓦利亚，一个人如何才能在孤独中获得幸福？瓦利亚坐在河边的白桦树下，一次次读着这些真挚的信。他猜得出这些信是谁写来的，内心中的羞耻感苏醒了。他渴望真正的爱情，他渴望做人的尊严。他感到了孤独寂寞，他决心嫁人，不再浪荡下去了。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要考验维克多一下。他在宿舍里摆好了餐具，邀请维克多和谢尔盖来过生日。就在生日聚会上，瓦利亚突然取出几封短信念给大家听。瓦利亚，你的生活非常不正常。瓦利亚，我又给您写信，请别生气，我觉得您很孤独。瓦利亚念完了信问，你们知道这是谁写的吗？哼，一定是个浸礼会的教徒写的，维克多讥讽地说。请听最近的一封信吧。瓦利亚又取出一张纸条念道，我亲爱的人儿，叫您的维克多滚开吧，您最好嫁给我。不对，这不是真的。希尔盖叫起来，没有这封信。您怎么知道的呢？瓦利亚笑起来，转身对维克多说，听见了吗？有人要我踢开你，不过我最好还是反其道而行之，嫁给你，你说呢，维克多？此时瓦利亚多想听维克多说一声，嫁给我吧，瓦利亚。可是维克多却厌倦地扭过头说，瓦利亚，你又在胡闹。瓦利亚脸涨得通红，你为什么不肯娶我？因为我名声不好，不配做你的妻子。工地上的人都叫我贱货。这不是真的。希尔盖拉住维克多，你对瓦利亚讲，这不是真的。可维克多一声也不吭。瓦利亚强忍着眼泪说，你们都走吧，生日取消了，何况这是我捏造的，我的生日在下个月，总之我开了一个玩笑。谢尔盖突然站了起来，毅然对维克多说，那些信是我写的。维克多，我爱瓦利亚，如果没有他，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生活。希尔盖拉住瓦利亚的手，郑重地说，嫁给我吧，做我的妻子。瓦利亚含泪坚决地对维克多说，你听见了吗？我不需要你了，你走吧。维克多走向大门，又转回头来，他看到瓦利亚走进希尔盖，便叫道，听我说，瓦利亚，你别碰希尔盖。 为什么？因为你不爱他。瓦利亚嘲笑地说，是吗？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等我们结婚以后，闲了的时候，我再了解了解。他是个有钱的小伙子，跟他在一起，我不会寂寞的。你可不要后悔。说完，维克多气呼呼地走了。瓦利亚看见维克多真的走了，又悲伤又愤恨，泪水流了下来。谢尔盖安慰他说，我们把你的女儿从保育院接回来，三个人一起过啊。玛利亚哭着说，我什么女儿也没有，这都是我瞎编的，你明白吗？现在你走吧，让我一个人留下。谢尔盖在他耳边轻声地说，瓦利亚，没有你我不能生活，你知道吗？瓦利亚被感动了。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瓦利亚和谢尔盖举行了婚礼。挖土机班所有的青年人都来了，捧着鲜花来为他们祝福。手风琴拉起来了，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瓦利亚获得所有人的尊重友爱，在朋友们温暖的气氛中，心中充满了幸福。在大家的歌声中，瓦利亚和谢尔盖翩翩起舞，往日生活的阴云被驱散了。在第二年的四月，天上还飘着最后一阵雪花，挖土机上全体人员手捧着礼物走向产院。谢尔盖走在队伍前面，他推着一辆双座儿童车，因为他的双胞胎儿女菲吉卡和列诺奇卡降生了。在大街的拐角，维克多悄悄地离开了队伍，他把头缩在翻起的衣领里，他意识到自己仍然爱着瓦利亚。他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感情，丢弃了到手的幸福，他感到自己的一生都完了。瓦利亚开始做母亲的生活了，她每日在家中为丈夫和孩子忙碌，心里说不出的满足。谢尔盖不想让瓦利亚关在家中做一个家庭妇女，他想为妻子买一辆自行车，让她骑车出去走走，还想等孩子长大一点，把孩子送进托儿所，让瓦利亚去学习或是到工地上去工作。他告诉瓦利亚，在伏尔加河工地上有个姑娘整整指挥了一个挖土机作业班，那才是真正的生活。瓦利亚委屈地哭了，他以为谢尔盖嫌他不能出去挣钱。如果你想让我自己养活自己，我可以去小商店干活。谢尔盖搂住妻子安慰地说，我想的不是钱，我只是太爱你了。瓦利亚含着泪笑了，爱，家里的活太多了，两个孩子还要为你做饭洗呀擦呀，而你却没头没脑的对我说什么伏尔加河上的一个姑娘的事儿，太叫人委屈了。谢尔盖安慰瓦利亚说，我亲爱的，你以后会明白我的话的， 但是现在你太累了。我的瓦利亚，你睡吧，我来替你看孩子，亲爱的。于是瓦利亚静静地睡了。他哪里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谢尔盖了。就在这一天，谢尔盖出门去洗澡，为了救两个落水的孩子，淹死在安加拉河水里了。一个工人死了，但他的高尚品质深深地感动了工地上的人们。瓦利亚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打击，靠微薄的抚恤金养育着自己的两个孩子。维克多召集挖土机作业班所有的青年工人开会，大家集体决定不再要人顶替谢尔盖的工作，大伙儿一起来完成他的这份工作，这样多出一份工资交给瓦利亚，就像谢尔盖还在挖土机上一样。几个月过去了，一天维克多终于走进了瓦利亚的家。他看到屋里的摆设一点也没有变，沙发后面仍然挂着谢尔盖的照片。孩子们已经睡了，屋里静得可以听见屋角挂钟的滴答声。瓦利亚沉思地对维克多说：“我是多么的孤独啊！儿子菲奇卡快长牙了，我是多么困难！今后我该怎么生活呢？”维克多说：“我常常想，我们之间是不是有过爱情？”瓦利亚摇摇头说：“没有，那是逢场作戏。”回想起来，真叫人伤心。我那时的快乐有多少价值呢？别人都叫我贱货瓦利亚。他，谢尔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爱上我的，他娶我做了他的妻子。是他的爱，使我变成了一个人。这时，瓦利亚抱歉地看了维克多一眼。啊，我这么讲，你别生气呀。维克多默默地走出了瓦利亚的家。他仿佛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自己在梦中扮演了一个渺小的角色。他希望自己能够忘掉瓦利亚，重新寻找新的感情生活。当瓦利亚的双胞胎满周岁的时候，挖土机上所有的人都来庆祝。维克多看到瓦利亚的嘴角已经出现了皱纹，他知道瓦利亚依然思念着谢尔盖，他手中的烟斗禁不住直打哆嗦。维克多说：“瓦利亚，你不能再这么生活下去了，你应该做一个自尊的人，不能再靠别人来养活你了。”瓦利亚生气地叫起来：“你为什么要剥夺大家对我的帮助？你变成了一个没有良心的人。”维克多说：“瓦利亚，是我对你的爱使我变成了这样的人，我不愿意你拿别人的钱。谢尔盖使你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我尊敬你。瓦利亚，我希望你能到我们挖土机上来工作。”维克多走了。瓦利亚忽然明白了维克多对自己的爱， 他回想起谢尔盖生前对自己说的话，想起了谢尔盖告诉他在伏尔加河上有一个开挖土机的姑娘。维克多的指责唤醒了瓦利亚，他醒悟到了世界上有一种全新的生活。他决心到巨型挖土机上去工作，因为那是谢尔盖的机器，也是他瓦利亚的机器。他要像丈夫一样去生活，去劳动，做生活的主人。在伊尔库茨克的安加拉河上，大坝就要合拢了。在春雨潇潇的黄昏，瓦利亚手中握着他领取的第一次工资，满怀幸福地跑下了小桥。他的儿子菲奇卡此刻正在睡梦中采摘一朵小黄花，而女儿列诺奇卡梦见了浅色的皮球。维克多独步在雨中，想念着瓦利亚。瓦利亚会成为维克多的妻子吗？谁知道呢？不过，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祝你一路顺风，维克多。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苏联著名剧作家阿尔布佐夫的作品《伊尔库茨克的故事》。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再会。